今日咧，我依家讲下呢单嘢咧，就咩咧？嗰个轰动全球嘅纽西兰嘅枪击案咧，就造成咗49人咧死亡嘅。咁呢单嘢咧，就即系嗱，你有睇过片段啦，系咪？我同你都咁，我哋简单讲下咧，就系话嗰个嘅枪手咧，就系、是、做又系直播嘅喎。嗱，屌你依家啲人好等中意直播嘅，我发现系 即系咩都直播而家， 即系去示威又直播啊，去即系抗争又直播啊。咁依家系去杀人都去直播啊，咁样系吓呢个系去杀人都系去直播，就搞到好似咧。是那个 CS 那个游戏咁样啊，就用一个第一人称嘅角度咧，就去砰砰砰砰砰咁啊！嗱，佢首先就揸架车就去到一个清真寺嘅门口， 系 咁其实门口有嗰个嘅类似黑人咁噶啦，企架车隔篱倾紧手机嘅，嗰、那个真系走得甩啦，嗰、那个真系好彩啦。其实嗰个枪手已经系揸住支枪落咗车，就揸住支枪行埋去清真寺噶啦嘛。咁喺嗰个嘅。清真寺的门外呢，那个黑人呢就没事，是不是？因为那个枪手就走了去那个的寺里面呢，就开始呢乱枪扫射了。但你看他呢，其实都好射得很准的，是。 是。 即是怀疑有军方背景啦。 嗯。 那入到去说不停这样来到去射杀了。 是的，见人就射了。 见人就射，好了。跟着有好多有几十有女低了啦。咁啊，再出翻去咯喎！出翻嘅时候咧，又射低咗两件啦，系因为两个准备逃走紧出去嘅，射低咗啦。啊，跟住佢仲离谱到再翻去再射嗰、那个， 系啊， 堆低咗佢，即系再补多一个尾刀啊！每人再补多枪啊！ 佢翻转头嘅揸车，再翻转头， 系去翻转头，惊你唔死喎，系咁啊，再射喎，好啦。咁啊，到最尾嘅时候咧。咪有个女人，即系有个包住头，我相信系穆斯林嚟啦。 嗯， 咁有个后生嘅女人，咁又俾佢咧见到咧，又系离远咧就射低咗啦，系咪？哇，咁个画面就好震撼啦，因为佢行落埋去，咁啊射低咗，嗰个嘅女仔咧就喺度 help me 讲咗两句嘅，个枪手行落埋去，兜头就射落去，砰一声爆头啊，系吓，咁好啦。咁我哋睇咗啦，呢个片段系当然系令到系觉得系好为之震惊啦，系嘛，同埋系呢啲反人类罪嚟啦，吓。 系。 咁但系我哋又见到咧，香港嗰个嘅网络咧，嗰、那个意见咧就好两极，吓，好两极。 系。 咁有一啲咧，当然就认为哇，呢啲枪手咧就系反人类啊，吓呢啲行为咧就要值得谴责啊，因为呢啲嗱真系真正暴力嚟啊嘛， 系啊，真正暴力， 真正嘅暴力啦吓，兜头兜脑咁射落去啊，冇即系冇差别咁样去肥啊，好啦，呢个系一派嘅意见啦。咁又有另一派嘅意见咧，就认为哇呢啲咁样嘅即系枪手咧就话佢做得好吓、啊。是认同这个枪手的行为，是 还要不少人是认同， 是还要是不少人是认同这个枪手的行为，就认为他是做得好，就说这个的一些的外来的移民就入侵了当地，然后呢就这些这样的左交呢就是令到更多的移民就进入，跟住就说这个枪手做得好。其实呢，我觉得这一班友是有少少的即是所谓顾放自怜，就将香港那个的情况呢就是套入了去那个纽西兰那个的情况那里。你明白我意思啊？就说啊，因为我们在香港那个白人啊每日来啦。咁啊，就系即系觉得哇，外地竟然有个人系可以咁样去对付一啲外来嘅移民，就会觉得佢系一个英雄啊！嗱，咁你依家变咗系有两派咁样嘅意见喎，喺个网络嗰度其实系两派噶，系差唔多人嘅，我见到系吓。咁、当然都系匿名啦，具名就唔会有人够胆讲嘅，我谂 具名都唔敢讨论啦。 具名就唔会有人够胆系走认同嘅，全部匿名啦，当然系吓。咁、嗱。一件嘢好啦，咁但系我就觉得，嗱，我就好匿文噶，好肤浅噶嘛，我又唔系当地嘅益友，咁我哋一阵会联络嘅，我哋尝试联络咧喺纽西兰嘅益友，系睇下佢嘅第一手嘅资料，系佢 即系同埋佢当地嘅其他嘅朋友、同学、居民系点样睇呢一单嘢，系咪？吓，因为始终我哋相隔太远啦，系嘛？你冇办法理解到当地嘅人嘅感受咁但系我就觉得咧，如果你揾纽西兰同香港嗰个类比咧，我又觉得系冇乜可比性嘅。因为第一，佢系一个完全独立嘅民主国家。咁你话佢嗰啲左诶，诶、哎，你话佢啲左翼，即系所谓左教啦，啲左教病毒搞到咧好多嘅外来嘅宗教同埋移民入侵，咁佢呢啲嘅制度使然咯，你咪去改变佢嗰个制度咯。 佢哋可以用投票去改变。 佢系啦，可以用投票嘅方式吓。啊去改變，因為佢可以用民主嘅方式嚟到去改變個移民嘅政策噶嘛。你如果認為依家執政黨啊，佢所做嘅嘢係即係太過偏頗啦，啊，太過傾斜啦，咁就可以用民主嘅方式嚟到去解決啦，就唔使用到殺人嘅方式喎，係咪啊？即係我睇法啦。咁但係你話將香港嗰個比較，香港唔可以比較，香港係半殖民狀態啊嘛，佢哋話係咪啊？咁香港既然你係一國兩制。但是你很多的嘢你操作不到，包括那个的移民的政策，包括那个即所谓单程证的审批权，都不在你香港那里嘛。但纽西兰是他移民局是完全是有资格来到去进行审批和筛选的、哦。吓、啊，那变了呢一、这个是没什么可比性、哦、我觉得是。吓、啊，即是。你话呢一个嘅枪手，但我唔知认同佢嗰啲人嘅谂法乜嘛。如果你啲益友系有啲益友系认同佢嘅行为嘅话咧，都可以打上嚟噶吓，你都可以照打上嚟。咁大家即系我谂互相要了解一下嗰个想法系点样。因为我就系、是、当然我系不认同啦，系嘛？你因为咁样系无差别式嘅走去杀人。啊、你又点知嗰个人个背景啊，或者各样系点样咧？系咪？好啦，你呢啲基本上系无差别晒，你唔知系边个嚟噶嘛？你呢个系咪啊？ 系咯。 但你冇可能走去话咁样去认同噶喎。好啦，如果啊吓，有一日香港出现咗一个咁样嘅枪手，佢又话啊，我要针对乜乜乜乜。佢都分唔到你边个系嘅。如果佢喺条街嗰度，你认同呢啲暴力，呢啲咁激进暴力嘅，真系暴力啦！呢啲系唔系讲紧你掟嘢啊嗰啲啦？呢啲系一枪打爆你个头啊！喂，如果你系认同呢啲一枪打爆个头嘅行为系做得好啊？如果有一日香港出现个咁嘅人，你会唔会俾人误认咗系新移民，然之后俾人打爆个头？ 或者你屋企人咧，你朋友 啊，你屋企人系啊，喂，无差别式、哦，即系点解系会嗱？即系我觉得大家系对于嗰个新移民啊，或者对于嗰个嘅即系对于外来嗰、那个移民啦、啊、吓、啊，你话佢入侵又好咩都好啦、啊，即系我唔会拗呢啲咁样嘅嘢。但系你话一枪打爆个头，无差别式呢啲系。正义和英雄的行为，那我就很难同意啊，是不是啊？吓，即系我不知道你点睇，因为我哋事前就冇就住呢个议题个立场去沟通嘅，净系话会讲呢单嘢啫。 嗯， 咁你觉得你会不会同意啊？ 我梗系唔会同意啦。 吓、啊， 因为真系、 嗯、啊，你讲啊吓， 因为真系无差别式噶嘛，即系 random kill 呢啲叫做。即系随时吓，可能下个十嘅。喂，如果系你屋企人或者你朋友或者你自己咁，咁你点睇啊？ 吓， 即系佢哋冇谂过呢一样嘢咯。 喂，咁我觉得唔系话即系不认同呢啲咁嘅暴力行为就为之左教噶啦。我发现有啲人好恐怖喎，就话喂，你竟然间觉得呢一啲人都唔值得杀啊？咁你真系左教？喂，左教唔系去到你啲咁样啊嘛？你呢啲系完全系恐怖行为喎。呢啲恐怖行为、哦，你系因为人哋嗰个个宗教嗱，首先嚟讲，我唔系话认同嗰啲穆斯林走去南美嗰啲，你有啲穆斯林都会走去做发动恐怖袭击噶，系咪？所谓圣战啊嘛，当然我哋都唔会认同啦，嗰啲系咪啊？嗰啲我哋都唔认同。嗱，如果穆斯林发动圣战走去做人肉炸弹，走去比如话泰国啊，好多啦，泰国南部啊试过啦，系咪啊？ 好多呢啲咁嘅遊客區都試過啦。喂，當嗰個穆斯林做人肉炸彈走去嚟砰咁樣走去同歸於盡，你都唔同意嘅時候，點解話換咗呢一個嘅白人去做呢一個槍擊嘅行為？有一啲人又反而同意，就話啊，因為咧你啲人都惡得耐啦，所以咧就係我哋嘅，即係唔係我哋，即係話嗰個白人咧都係做翻呢啲行為咧，就去反擊啦，做得好咁樣，哇咁樣為。你其實都是以一個所謂宗教的名義來到去，即是他那些當然又說啊，你有沒有看過人家的判決書啊，即是那個自白啊，這樣有700多頁的，這樣現在不是再看，不是說你有個你有多有道理就可以殺人的，是不是啊？即是你有道理就可以殺人的了，那很大鑊啊，那真的天下大亂的，是會 即系你好有唔顺眼就可以杀嘅。 即系有啲人就话啊，你因为咧佢嗰个嘅，即系佢哋就想你捉填埋呢一个嘅枪手嗰个嘅暴力嘅行为啦，即系杀人啦。即系你有冇睇过嗰条片咧？其实系因为佢被杀嗰啲人咧，全部都系平民嚟嘅，系咪啊？ 系 啊。咁嗱，有一个澳洲嘅右翼嘅议员啦，咁佢又即系俾一个青年咧从后边咧攞个鸡蛋去袭击嘅，咁又但系佢又即系一锤殴翻人啦吓。咁我又覺得佢講呢樣嘢咧，嗱，大家又可以聽下喎。佢就批評咧個移民嘅制度咧就係槍擊案嘅主因喎。咁哇呢一個我又同意喎，係咪啊？因為你講緊個制度嘅問題嘛，個制度唔啱你咪改變個制度咯，就唔係用呢一啲咁樣嘅暴力嘅行為、暴烈嘅行為咧，或者係咁樣嚟到去喂你都唔知個邊個嚟喎，就係咁樣去終結咗人哋嘅生命喎，啊！好啦，咁佢就话呢一个移民嘅制度系主因啦，佢就形容咧啲穆斯林咧可能系受害者，咁唔系可能咧，依家依一件案件就系啦，一单还一单嘛，你唔好又拉埋拉登啊嗰啲啦吓，咁嗰啲梗系唔系啦，唔使讲其他，净系讲基督城纽西兰呢一单啦吓，咁佢就话强调咧，佢哋过往咧多数都系行凶者，咁呢个又系一个事实嘅陈述嚟噶，啊，吓、啊、呢、這个都系事实嘅陈述嚟嘅，我谂系。当然喺呢一单事件嗰阵时候，佢咁样讲就会令到好多人去谴责佢咯，就所以佢得到20万人嘅联署要求佢道歉同埋辞职啦吓。咁、啊、但系我觉得呢个都唔系重要，我觉得佢最重要讲嗰样嘢就系话，佢话嗰个移民嘅制度就系枪击案嘅主因。喂，呢、這个我系同意嘅，即系你系唔系应该思考一下，用一个民主啲嘅嗱？你香港就唔得啦，当然你话系嘛？啊、香港不行，因為我不是說香港，我講紐西蘭嘛，是不是？你不要成日講香港先，一單還一單、哎、香港不是，因為香港沒有民主，紐西蘭有啊。那你紐西蘭是不是可以用一個的民主的程序，其實是可以改變到？當然你說有些人不行，因為要投票，因為要、左膠控制媒體，是喂，我同意噶，左膠系控制媒體噶。你一講啲嘢嘅時候，係會有人揼你噶。咁但係你咪盡你個能力去講咯，因為嗰個已經係一個民主嘅政體嚟啦嘛，你冇辦法噶，係咪啊？如果你連民主都唔相信，咁你仲相信啲乜咧？咁樣即係係咪先？即係我只能夠咁講。我當然明白你嗰個見解，我頭先見到一位益友留言嘛，嚇係噶，喂。我完全是理解啊，是，但你冇可能是咁样嚟到以夺取一个无辜嘅平民嘅性命嚟到去，即系你系做紧咩？你系可以令到嗰个嘅制度去改变咩？我谂一时三刻都唔会喺，即系你咁样杀咗人之后嚟到做一个咁样的改变啦，系咪啊？如果唔系，更加之会觉得呢一个系唔系对于呢一个枪手嘅一个嘅屈服咧？一定不会的，在短期之内一定不会有这个移民政策改变的，如果不是这样的话就变相是鼓励了一些人去杀人的， 好像认同他的做法， 好像认同你，喂，因为他杀人我们就反思，他会反思，但他不会改变的，短期之内，否则的话就无日无之，这样去即是冧友，是我们试试联络这个的当地的益友，因为我是有预先呢是即是找过他的，就不是这个长途电话来的，所以呢逐分钟计钱不希望他听到，希望他未瞓，因为我是联络了他的，看看他是 有啲乜嘢想系同我哋讲下？我哋都想听下当地嘅第一手嘅资料啦，系咪？ 嗯。 嗱，电话就正在接通紧噶啦。 喂，早晨。 早晨啊！ 系早晨。 喂，我系神区啊。 系神区，你好，早晨。 喂，你系纽西兰当地嘅益友系咪啊？ 系，冇错。 系。喂，你或者你自我简介一下先好唔好啊？ 诶，好。是咁我係我係啦，我係1927啦，咁我喺紐西蘭嗰邊讀緊書嘅，咁而家喺嗰邊第五年咁樣，諗住嚟緊長遠都會喺紐西蘭嗰邊發展咁咯。 係，咁恭喜你先，你可以喺即係嗰度係即係有一個長足嘅發展。喂，咁呢單案件就係當地係好轟動啦。喂，剛才你有冇聽我哋嘅節目啊？我哋講到香港嗰啲網民嘅意見好兩極喎。 我冇啊，因为我啱啱其实啱啱瞓醒。 喂，系唔好意思吵醒你， 因 为依家已经三点半啦，系唔好意思啊，真系吵醒咗你啊。咁我就话香港咧，其实依家我简单讲咧，就话有啲网民咧就好两极，当然有一啲咧就系谴责呢个暴力啊，呢一啲咁样嘅枪击嘅，即系呢啲系打压平民嘅行为咧叫做，但有一啲系认同呢一个嘅行为，系觉得佢系英雄嚟。咁你不如你讲下你嗰个当地嗰啲。嘅市民，你啲同學啊，係有咩嘢嘅感受啊？ 哦，咁其實呢度嘅反應係非常之一面倒咯。其實係基本上係你唔會聽到任何話係支持嗰個槍手或者支持任何種族主義嘅聲音咯。因為其實整體嚟講嘅話，即係其實呢度嘅背景嚟講嘅話，都係一個民風即係比較開放嘅國家啦。咁樣 係 佢哋都對佢哋係就係基本上我。在呢度五年咧，係冇見過，即係冇聽過，或者冇見過，冇接觸到任何種族主義嘅人。咁同埋呢度嘅人，佢哋即係我接觸到嗰啲人咧，佢哋都係對即係對外國人啊，都好開放啊，都好接受佢哋咁樣咯。 嗯， 即係佢哋呢度國家呢度嘅民風本身係咁樣嘅，咁所以其實佢哋都係好一面倒咁樣去譴責呢個槍擊案啊。都覺得呢件事係唔應該發生啊，好難受咁。咁同埋我見到咧，即係甚至有陣時咧，有啲社區有啲 group 咧，即係類似我哋香港嗰啲大埔 group 啊，即係呢啲咁羣組咧。 係係係。 即係每個城市佢哋有羣組咧，其實好多人都好出好多唔同嘅 status， 出唔到好多唔同嘅 post， 就係話如果係啲穆斯林嗰啲人係覺得唔安樂嘅話，係甚至係可以 text 佢哋 text 嗰度嗰啲居民咧， 係 會同佢哋一齊去即係去買嘢啊，即係同佢哋去甚至喺車站嗰度等車咁樣去 support 佢哋嘅咯。 係，咁啊即係同香港嘅情況好唔同喎，嗰個嘅言論係 爭好遠，非常爭得非常之遠嘅。 哈哈哈。 係啊。 咁我咪有啲益友就话，就系依家咁样一面倒导致嗰啲排外唔敢出声，系咪咧？ 其实有呢个可能，但系问题，但系但系始终排外嘅都系少数咯。因为如果你平时即系其实喺呢啲情况之下，即系你出声，即系枪打出头鸟，你乱咁嗰边肯定死，即系好似。類似在澳洲對即係對面海嗰個 Fraser Anning 嗰個澳洲嗰個右翼議員咁樣，即係你出聲，你梗係俾人揼噶啦。 嗯。 咁但係如果佢哋本身係即係叫人多少少，即係佢哋本身係多數少少嘅話，佢哋出聲嘅話，咁樣其實係即係點？即係人多少，即係佢本身人多少少嘅話，即係你按翻個比例嚟講咧，即係你點會有啲？你點都會有啲聲音噶嘛？ 系， 即系多多少少都会有啲噶啦，但系其实佢系而家系完全冇咯，即系我接触到嘅真系。 但系其实你哋而家纽西兰呢边有冇嗰啲咩枪械管制之类噶？ 本身我哋有枪械政策嘅，咁我可以解释少少啦。佢呢度本身枪械政策就系、是、你本身系冇刑事记录啦，咁跟住有精神病啊，即系嗰啲嘅背景审查啦。 嗯。 咁再加埋就本身你要 nominate 两个 referee 嘅，咁一个咧就系、是。就是你的是可以你的朋友啦，咁第二個就唔可以是你的親人啊咁嗰啲，咁但係同埋佢係要識你兩年以上咯，咁跟住警察就會即係警方佢就會派人去 interview 呢兩個人，咁跟住咧就會去你屋係啦，咁跟住佢就會去你屋企嗰度去檢查嘅，咁樣你就要即係佢去檢查嘅時候咧，你屋企係要一個好穩定、好穩固嘅。一個地方去收埋啲槍械，有第一就要上鎖啦，

就好多就幾年前係得嘅， 係 咁，但係佢嗰個關卡就而家係鎖咗咯，即係已經鎖咗差唔多兩年到咧， 就唔得啦。 咁現在係冇得申請啦，係啦。 哦，即係嗱，係啦，因為咧你知㗎啦，香港都係咁啦，一嚟到就係家庭團聚咧，咁咧就屌你個乜嘢家爺底乸咧，全部咧就離齊嚇。咁原來咧依家紐西蘭咧已經係禁止咗啦。咁但我又想了解一下喎，咁咧當地嘅穆斯林群體其實係當地人咧。嘅即系一直以嚟嘅第二代、第三代啊，定系佢哋系主要系新移民嘅群体咧？你有冇了解咧呢样嘢？ 嗱，其实两样都有嘅，咁但系多数嚟讲都系喺度居留咗第二，即系都系呢度本身嘅移民嘅后代咯。 嗯嗯嗯， 佢哋系比较，即系其实佢哋本身系有自己嘅家庭背景啊，即系喺呢度本身系已经有网络噶啦。咁但係穆斯林係佢哋嘅宗教嚟嘅，即係再加埋佢哋本身嚟自嘅宗族背景咧，咁所以佢係變咗一個好大嘅伊斯，一個比較相對嚟講比較整齊嘅伊斯蘭群體咯。但係其實佢啲伊斯蘭群體咧，喺紐西蘭嚟講，即係話嗱喺紐西蘭嚟講話都唔係咁高調啦。咁同埋呢度嘅大學咧，相對香港嚟講嘅話，咁就係一定比較國際化嘅。 系， 即系所以变咗嚟讲嘅话，系有好多国际学生，佢哋都系有回教穆斯林嘅背景啊，佢哋嚟呢度读书咧， 系， 佢哋系有一个自己嘅网络喺度嘅咯。咁相对嚟讲嘅话，系即系唔系话好似即系德国啊或者瑞典咁嗰啲，全部都系移民嘅背景，其实唔系大家咁样谂嗰啲嚟嘅。即系呢个移民佢梗系有啦，咁但系佢哋系相对嚟讲嘅话，即系。咁我梗係冇接觸到咯，咁但係嚟講個數字都唔係咁大咯。 係，咁你剛才係你講啊，你講埋先。 係，我好唔好意思啊？因為同埋呢度本身嘅政府政策啊，同埋社區支援，即係特別穆斯林嗰啲嗰啲教會組織咧，對呢啲即係對呢啲移民啊難民嘅支援都好多咧。 哈哈， 即係例如幫佢哋去學呢度嘅語言啊，幫佢哋喺呢度揾網絡啊，咁甚至係有啲穆斯林嘅人係會去醫院嗰度去做翻譯嘅，咁翻譯翻佢哋嘅語言。係啊，好多呢啲嘅其實。 係。 咁所以變咗嚟講，係成個政策都好 friendly 咧，好開放嘅時候咧。即系我收你收得少，咁但系你嚟到之后，我系会帮你去融入呢个社区，帮你揾工啊，即系去帮你去入到呢个主流嘅话。 咁有冇话 即系你 吓？咁有冇话佢哋嘅即系所谓伊斯兰嘅群体啦，或者新移民嘅群体啦，喺纽西兰嗰度咧，就有冇话啊？佢哋咧净系去即系攞福利啊，就即系好食懒飞，有冇呢啲咁嘅情况咧？你嘅观察系？ 冇嘅，其實即係我本身係喺醫院嗰度去工作啦。咁樣，我本身見到係我淨係喺醫院做咗差唔多兩年咧，我就見到一兩個穆斯林，佢哋都係要做翻譯，都要翻譯咯。咁但係其餘都係白人啊，即係或者呢度嘅毛利人啊咁。即係甚至我個人你要去醫院係好難，去係好少做到呢樣嘢咁。同埋呢度福利嘅門檻都好高啊咁，即係佢係。真係逐個種個案審批俾你嘅，唔係你入資就有咁嗰啲嚟嘅。 哦，咁樣。 同埋呢度嘅議員， 嚇，你講埋先。你 呢度 議員 都係呢度嗰啲議員咧，係唔可以係即係可以幫你去睇下你嗰啲福利啊，即係如果你去揾佢哋求助嘅話，佢係可以幫你去接觸嗰啲支援。咁但係議員係唔會 handle 呢啲 case 嘅，即係你唔可以用一個議員嘅名義去幫你申請呢啲嘅。 哦，咁樣嘅。 係啊。 喂，咁樣我又想， 呢個好大利益衝突嚟噶， 你剛才話，梗係利益衝突啦！你自己一路從政，一路又幫啲友仔去申請公屋，一路又申請綜援。 你估香港嗰啲乜撚嘢社區組織協會咁咩？咁嗰啲真係亂嚟噶啦，好明顯。 係，喂嗱，阿七，我又想問埋你啦。你剛才講到提名，即係嗰個難民嗰個門檻就好高啊，係咪？即係話有配額啦。咁嗰班友佢系最终系会遣返啊，定系俾佢有居留权啊，定系点样啊？你知唔知啊？ 暂时呢个系一个新嘅政策嚟，其实而家个配额系而家系一年1000个咯，咁去到2020年就即系大概1500个咧。咁样我谂佢多数都会系循系啊多，但系呢度450万人咁，佢哋我觉得即系暂时佢哋都冇实际咁样讲，但系其实我。覺得他哋長遠都係會喺度留低嘅啫。 OK， 明白。 即政府佢哋暫時個傾向就係安置呢啲難民咯。 明白。咁佢哋係會點啊？有個難民營啊，定係俾佢融入去主流嘅社區㗎？ 通常係住喺主流社區入邊嘅，係啊，即係 哦， 佢哋 喺主流 係 社 喺啲 區 大 嘅。 城市嗰啲地區嗰度做，係啊。 OK，喂，咁啊，阿青，我又想即系知道下咧，喂，你点样睇嗱？嗰、那个枪手佢就即系有一个所谓嘅自白书，我唔知你有冇睇到啦，都好长下嘅。又佢又佢又，我谂你有睇部媒体嘅报道，都有讲到佢当然有佢自己发动呢啲咁样嘅即系枪击嘅一啲嘅原因啦，杀人嘅原因啦，当然系有啦。咁你点睇？点解会有一啲咁激进嘅人系出咗嚟呢？咁而系佢又唔通过一个所谓民主嘅程序嚟到去改动嗰个移民嘅制度呢？ 嗱，首先其實佢本身其實呢條友本身都係移民嚟嘅，因為呢條友即係大家都知道佢係澳洲人嚟嘅，但係冇人就係、是、冇人討論就係其實佢本身係一個移民背景嚟嘅。 哦， 我 即系 呢 呢 個我 一 唔明 个 點解 白 係 人枪手本身系一个移民嚟噶。 佢本身係澳洲嚟嘅，係啊，佢嚟咗紐西蘭2年到啊，係啊， 哦，佢又本身系澳洲人，即系佢自己都系新移民嚟嘅。 係佢自己嘅新移民嚟嘅， OK，系。 係 好諷刺一樣嘢咯。咁佢本身嚟到紐西蘭，即係咁，當然佢實際原因就都未有好有人知道點解佢要揀嚟紐西蘭啦。但係佢本身佢講到原因就係佢嚟到紐西蘭係特登要喺呢度訓練自己啊，咁樣係去喺啲去攆呢度嗰啲槍啊，咁所以佢就特登嚟紐西蘭咯。咁佢紐西蘭佢入邊都話，其實佢本身唔係揀紐西蘭做目標，但係佢呢度又見到好多穆斯林社咁，所以喺呢度巡集嘅咁。 哦，咁即系你觉得 系啊， 佢系即系纯粹系贪方便嘅咯，啊？ 哇，系，我觉得系噶，咁但系实际上动机系都未即系官方嘅答案都未好清楚咯。但系我觉得佢系拣呢度系真系纯粹贪方便咯，即系如果佢嗰个自白书入面讲嗰啲系真噶。 咁佢都啊，跟住当然啦，佢个自白书就好多，其实有好多嘅人喺讨论嘅时候。就各取所需咯，系嘛？有啲人又话， 系 当然佢 啊， 自白书里边都有提到话，其实同佢个理念最相近嘅就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嘛。 中 即中 共 华人 啊， 民共和国就系有呢个对付新疆嗰个嘅所谓嘅手段啦，咁样。咁其实大家都喺度各取所需，有啲香港嗰啲所谓嘅，即系我唔知，即系支持呢个枪手嘅人呢，就走去将纽西兰嗰个嘅，即系。嗰、那个当地嘅情况就夹硬将香港嘅情况塞咗落去啊，然之后就话嗰个 其 枪 实 手 唔系 啊， 嘅， 即 系 系 啊。 杀得好啊，乜嘢啊，咁样话佢英雄都有嘅，即系我觉得呢个系有少少真系都唔系少少啊，你直头系活剥生吞啦，呢啲系你直头将嗰个情况都唔啱嘅，你就塞咗落去嗰、那个，即系因为我就要点解呢？我就要接听你嗰个电话同埋访问下你，就系、是、想知道你当地嘅人嗰个嘅情况同埋嗰个感受。就原来根本有啲友喺度网度乱噏嘅，就夹硬将香港个情况就塞咗落去。嗱，咁我再问埋你 其 啦， 实唔系嗰 嗱， 个情况，系啊。 咁啊有啲人就话啊呢、這个左交啊，即系控制咗好多嘅所谓非政府组织啊嚟到去，即系就唔准呢啲嘅所谓右翼嘅人去讲嘢。咁会唔会系有咁嘅情况呢？刚才你提到个澳洲嘅右翼嘅议员啊，都俾人不停咁样嚟到去谴责啊，要求佢辞职啊，咁样。 我冇啊，其实因为你睇翻上次选举咧，其实系右翼反而系一个最大党嚟嘅啫，因 系， 为。上 哦， 次有 系 即 啊， 係，因為我哋呢度係行一個比例代表制啦。其實我哋呢度即係唔同香港嗰啲咁樣濕鳩啦。咁即係你喺度係咁喺度界一張名單界幾廿個位咁樣，咁唔係嗰種玩法啦。係真係一人兩票咁嗰只比例代表制咯。即係一個 系。 黨你過咗門檻嘅，攞幾多百分比嘅票就俾幾多議席你咯。 系，即 咁 系 樣 张 上 政党 屆 票 選 嚟 舉就 噶，吓， 係啦， 一个个 咁 人票 上 嘅 屆 政 選 党 舉。 票， 冇錯啦，就係、是、即係好似入即係台點先比 台 較 湾都 係 系嘅，有 嗰 政 種 党 玩法 票 咯。 嘅，系啊，唔系台湾嗰个唔 哦， 系嘅， 係 台湾 啊， 嗰个系佢系计翻出嚟嘅，嗰个系吓， 哦，係啊， 应该系。喂，咁啊， 咁 你喂，不如 係啊。 你讲下啦，即系你呢一个嘅即系话你话右翼系占咗嗰个国会里边嘅多数噶嘛，系咪啊？咁但系 即係如果 系。 係， 即系佢系最大 因 党， 為 但系唔系多数嘛？ 最大黨咯，因為其實上嗱，即係我攞啲數字出嚟啦。咁上 哈哈。 屆選舉咧，咁國家黨咧，即係我就即係一個右派政黨嚟講，即係佢係原本嘅執政黨嚟嘅。 系。 咁樣佢攞到嘅議席係44%到咯。咁佢 系。 哋喺國會攞到56個議席啦。 哈。 咁而工黨咧，即係而家實際上嗰個執政黨咧，就攞46席嘅。佢攞到 系。 嘅選票係大概37%到咯。 哈哈哈。 咁六黨嘅話就好似六成咁樣，咁另外有一個中間派，即係所謂中間派，但係實際上係反移民嘅政黨咧，佢攞到即係大概七成幾幾個選票咁樣咯。 係。 咁後屘其實，咁後屘其實最得意就係其實嗰個中間派咧，即係國會嘅第三大黨，佢係揀咗同工黨嗰邊去做政府噶。 我做聯合政府嘅。係。 係啊，咁所以其實而家係變咗係工黨係第二大黨，但係實際上係由工黨去領導呢個聯合政府咯，其實。 即是说一个反对移民政，即是反对这些移民政策的一个小党，所谓第三大党，就选择了同一个左翼的工党去组成一个联合政府。 是啦。 咁即係話， 咁而工黨政府佢哋本身對移民咧，即係比起右翼嘅政黨嚟講，即係比起右派右翼嘅國家黨咧，甚至更加嚴謹嘅。其實即係整體個政策嚟講，係啊，即係例如佢哋係會即係原本係冇呢個政策啦，但係佢哋係會願意係會將一啲學生咧，即係讀啲質素好參差嗰啲學科咧，佢哋係會改咗政策，唔批 visa 俾佢啊，又或者將個計分制係收緊咗啊，即係或者喺奧克蘭即係最大城市咁嗰度，即係你喺嗰度讀書嘅話，就你畢咗業嘅話，淨係批工作 visa， 淨係批一年俾你咯。即係甚至係比國家黨嚴謹咗好多，即係就算冇呢、這個呢個民粹主義政黨嘅參與嘅話，其實佢哋本身提出個政策都係收緊咗嘅。 係 啊， 咁但係社會上邊有冇一啲好主流嘅，或者有啲個別嘅聲音係討論緊呢個移民政策嘅，有冇噶？ 冇啊，其實完全係冇喎。 嚇！ 反而更加大嘅聲音就係討論兩個問題咯。第一就係槍械管制咯，即係佢係可以喺呢度買到半自動步槍嘅，即係好似即係你攞槍牌難咗咁，但係好似你係好似喺美國隨街買到咁，點解佢係會買到呢啲咁嘅半自動步槍啊、散彈槍，即係啲咁戰術性嘅武器就走去殺人咧？呢個第一啦。咁第二其實係討論翻其實警察前線警察嘅裝備咯，因為其實案發嗰個基督城咧，即係甚至係前幾個禮拜咧已經係發生咗好幾單槍擊案咧，即係警察係去開車去追捕嗰啲疑犯啊，咁跟住係個疑犯落車去射啲警察，咁啲警察冇事啦，咁但係後屘係去再掀起翻個問題，就係前紐西蘭嘅前線即係唔係應該配槍咯？因為其實係紐西蘭本身係前線警察冇配槍噶，佢哋個係甚至呢度嘅市民咧覺得呢度啲警察係唔需要配槍嘅，因為誒呢度佢哋覺得呢度罪案率唔係係即係你俾武器，即係你俾武器啲警察咧係會令到呢個罪案係傾向更加暴力性嘅罪案咯，呢個係整體嘅諗法咯。 係， 係啊， 依家就係警察都開始配槍啦，係咪啊？ 而家基督城就肯定係啦，咁但係整體嚟講嘅話，我見到都冇配槍嘅，就好多警察都 OK， 但 即係除非你喺主要城市係啦。係啊，同埋基督城咧，佢都係本身自行咗去配槍咧，即係嗰幾間槍擊案之後都係配槍配咗一個禮拜。咁之後係之後決定之後咧，警即係佢哋嗰地區嗰度咧決定係配完一個禮拜之後就收翻曬啲槍咯。咁之後啲人竟然係即係啲網民啊喺度拍手啊咁咯，即係覺得話係啦，我都話啲警察唔需要配槍噶啦咁。 喂，咁樣 即 係 對我哋講 你 好不解嘅啫。 阿七啊，你點樣睇香港嗰啲有即係有一派嘅網民咧就？即是说即叫做赞即匿名啦，当然是他就说赞同这个的枪手的行为，你怎样看呢？你怎样理解呢？这个的想法是 其實即係省區，即係好似你啱啱你咁講到啦，即係第一佢哋係唔了解呢度紐西蘭嘅情況，即係攞起香港啊，或者即係甚至可能佢哋覺得自己好國際化，攞埋德國啲嚟做類比咯，即係佢哋成個背景係唔清楚嘅，咁即係我哋呢度移民政策都唔知道，就喺度噏呢啲咁樣，我當然即係我個人係覺得好反感啦，呢個第一。咁即係我推測第二個可能性就係、是其實佢哋本身係對呢個槍手嘅背景，即係對第一。即係第一類人就係對成件事冇認知啦，即係第二類人嘅話，我唔排除係佢哋係有啲反社會嘅人格障礙咯。因為你係唔可能將一個人，即係你係即係特別呢啲咁暴力嘅嘢咧，即係我係可以推斷槍手，即係呢啲呢個槍手係有反社會嘅人格障礙，因為係會將自己嘅錯係去歸咎喺人哋身上，佢哋同埋佢哋覺得係自己係完全冇問題噶嘛。 即係 Baby Ma 成日屌佢哋喎，呢啲係 係啊， 將自己嘅，將自己嘅失敗又歸咎於社會對佢欠咗佢嚇。 係啦，係啦。咁但係佢都唔係屬於呢個社會嘅咁。 唔系咁，我当然系觉得佢系有人格障碍啦。如果唔系佢点会一枪咁样打爆人嘅头啊？即系呢一啲咁样，如果你睇过嗰条片， 三四岁细路都杀呢、這个，已经系最离谱噶啦。 吓系噶，系啊。嗱、啊，如果你有我，你冇睇过条片啦。如果我同阿或者 JoJo 睇过嗰条片咧，其实系有好深嘅感受嘅。你叫我开口讲话系去赞成呢啲嘅行为，根本上系冇可能。我谂唔知嗰啲人可能冇睇过嗰个片段啦，或者咩啊？嗰、那个枪手系一枪打爆个头嘅，吓、啊，同埋系好系 呢个。 是掃射的，對於那些的，即是你不要理他那個是什麼宗教背景的人士，你是沒有權去剝奪一個人的性命的嘛、啊、因為他那個宗教的緣故、哎、是吧，即是我想這個是很難去接受，就不是說、哎、你是不是掛著譴責暴力就不去什麼你是左膠的神區，這些我覺得這些完全是脫離了那個的焦點，是吧，你不要將香港那個情況是去摆咗落去纽西兰嗰度咯，我觉得系，因为嗱，我听完你咁样讲，咁当然啦，依家系你一个益友咁讲啫，咁但系我哋希望接触多啲嘅益友，或者系第二个嘅即系睇法啦。咁但系我听过你咁讲之后，就似乎发现就唔系佢哋嗰啲人，即系所谓认同枪手嗰啲人嘅言论所讲，又话依家系越嚟越多嘅，即系话讲到话嗰啲回教徒猛生仔啊，攞福利啊，就似乎唔系嗰个 story 咯。我哋睇到又唔系， 唔系嗰个 story， 完全唔系嗰样嘢嘅。即系同埋，即系呢啲咁嘅人去认同枪手行为嘅话，即系我当你纯粹系中仇犯咁先解咧。好，我会听你，即系呢啲人你要解释俾我听，究竟呢啲仇恨系基于乜嘢咯？系基于系即系好似即系德国啊，即系嗰类国家咁多移民，即系多咗强奸案啊，即系多谋杀案啊，咁嗰啲啊，即系喺度攞综援攞福利啊，即系定系你纯粹睇唔，即系你纯粹睇唔过眼，就系有一班肤色唔同嘅人喺度，你觉得即系你觉得系人哋唔应该喺度，所以你想踢人哋走，即系定系呢啲睇法先。 吓，唔系因为咧，嗱，你见到喺个网络嗰度咧，佢哋又好中意拉深水埗嗰啲南亚人啊，落埋去讲，其实就系、是。嗰啲系唔系嗰个？嗱，我照咁睇就已经完全唔系你所讲嗰啲啊！你话嗰个当地人咧又有工作嘅系嘛？ 唔系噶， 又系攞福利嘅一个门槛啊，相对系比较高嘅。啲议员又唔会帮佢哋去攞到福利嘅，因为有利益冲突啦。你讲咁嗱，我就睇喂，完全系你见到嗰个香港个网络喂，嗰啲有嗰啲煽动性嘅言论，根本唔系基于当地嘅情况去讲。你系完全系。你是将你即是你是将你所需要想表达的那样东西是硬压了下去，然后就认同了个枪手，我觉得这些很危险、啊、你明白吗？ 其实这个是很，其实他这些是很不负责任的行为来的嘛、啊、即是 你本身即是你讲这些这么激进的言论的话，首先就是你有一个很本身很坚的基础先，即是就算你去到澳洲，即是对面海的那些白人主义那些人，即是他们本身是一个理论基础，即是有本身自己真的政治信念的嘛。咁、嗯、但好多人去認同呢啲槍手行為，即係我作為喺蘋果都求其都見到錄到呢啲 comment， 即係話即係呢啲槍手係即係槍手開槍係應該，即係恨不得香港有啲咁嘅槍手去掃死曬香港啲新移民。咁佢哋點睇香港啲新移民咁樣另計啦。咁但係你認同一個槍手喺即係認同一個由外國入嚟嘅槍手喺紐西蘭個發動咁嘅襲擊，咁但係佢哋係完全唔理解，就係呢個槍手都係外國人嚟嘅。即係本身，即係佢哋本身係對成件事嘅背景唔了解，佢哋又之前又攞唔到一啲好實際嘅證據去證明呢度嘅難民係呢度移民啊，呢度啲穆斯林係抵死，咁然之後佢哋去認同呢啲槍手嘅行為，呢個係非常之不負責任又好偏激嘅諗法嚟噶嘛。 嗯嗯，係同意噶呢、這個係，因為佢哋就攞咗深水埗嗰班啊，即係攞咗嗰個所謂南亞村啊、天橋底嗰度嗰班打毒針嗰班友嚟到去，即係做一個嘅。即係比較就當咗係嗰個清真寺裏邊累低咗嗰啲，即係我覺得呢個係當然好不負責任啦。呢啲咁樣嘅言論係，即係你唔係嗰樣嘢就唔係啊嘛，都唔係啊嘛。咁事實上唔係啊嘛，有啲裏邊係有個細蚊仔噶嘛，你見到噶啦，有啲細蚊仔嚟噶嘛，嚇幾歲噶嘛。係 啊， 嚇 嗱，我即係我即係我即係我咁樣講啦，即係你政治信念點樣唔同都好，你要去走去說服人。即係你走去說服人，而唔係走去策動襲擊，即係攞真槍。即係你一係就同人哋夾定曬，即係荷槍實彈咁樣去 P 錢咯，啫，你問我嘅話，咁當然呢個都即係你冇鬥都唔好啦，即係你夠僵嘅，你夠僵，你覺得自己真係咁有道理嘅，你咪去走去同人哋文鬥，走去同人哋打輿論戰支持，即係去攞支持，然之後自己殺入國會咯。 嗯， 即係呢啲嘢做唔到，你又攞支槍走去趁人哋祈禱嗰時手無寸鐵，你走去射人，咁呢啲算咩英雄啫？ 係。都同意你嗰个讲法。喂，你有冇乜嘢嘅，即系关于呢件事件嘅补充或者睇法啊？阿七， 我其实呢件事即系一两句咯，即系成个社区系相当之震撼啊！即系甚至即系我好多同学咧，即系喺基督城嗰个医院嗰度咧，佢哋系好多想系甚至特登自愿去翻去医院嗰度帮手，咁但系围晒封锁线，所以唔俾佢去帮手咧。 系， 即系甚至好多医生啊都好。本身是放了假或者放了工，他都特地自己走回去醫院呢，但是本身那裡的醫院是已經是封鎖了整間醫院的，因為那裡是本身有傳言就是說呢，個槍手想襲擊醫院呢，但是實際上那後來是沒有是確認了是沒有這個消息啦，但是你看到整件事就是很多居民他們那種反應啊，就是由下到上他們都是很支持這些少數族裔啊，這些穆斯林這樣咯，是整件事是破坏了，就是纽西兰在国际他们本身可能的形象啊、声誉啊那些东西，但是这里的人是不是那种种族主义的那种声音来的，就是这个民风都很淳朴，就是甚至我本身在郊区的小镇啊，就是我现在住这里有七八人啊，就是我在这里就是要做一轮东西，然后过多个零礼拜过零两个礼拜回去呢，就是这些居民已经是就是郊区已经是相当之即係保守的地區嚟㗎啦，即係已經係一些很冇左交㗎啦。咁但係成個居民都覺得係成件事好慘啊！即係成個社區一片愁雲慘霧。你見即係一出街，即係周圍唔係下半旗，即係消防局啊咁，即係軍人嗰啲隊伍軍人組織唔係下半旗，咁嗰啲人就全部係著曬黑色衫啊咁。即係平四禮拜六你落 cafe 好，即係好熱鬧啊，好多人有傾有講啊咁樣嘅。咁但係啲人係即係你。突然間覺得成個咖啡人係有，但係全部著曬黑色衫，好靜嘅咁，啲人又面無表情咁樣，即係你見到成件事係對社區好有震撼㗎。係啊， 咁我即係多謝曬你，即係反映到即係紐西蘭當地嗰個真實嘅情況啦，同埋民情民意啦。喂，咁啊好，即係多謝你，唔好意思啊，我哋唔阻你咁耐，因為你而家已經四點啊，你係快過我哋三個鐘啊，係咪啊？ 五个钟而家，因为下令时间。 系喂，唔好意思，你而家六点十五分。 哦，紧要唔紧要？多谢你俾个机会，我即系去即系同各位益友解释清楚，究竟系呢个情况同其他情况最唔同嘅地方系乜嘢位置咯？多谢你。 唔系，我哋都想了解多啲，因为我哋因为就系基于不了解而系好多嘅唔知咩言论出咗嚟啊嘛。咁我哋当了解多咗嘅时候。咪会知道系咩嘢嘅情况咯吓，喂，感激你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啊，七， 多谢陈 区 ，OK， 多谢你，唔阻你休息啦，拜拜， 拜拜， 咁嗱，我哋咪对咗呢一件事件系咪多啲嘅了解啊？咁就好过即系胡乱喷口水啦，都唔知咩事又乱噏咁样吓，即系我唔系话即系认同话要香港收多啲难民啊，或者咩唔系，我哋屌张超雄喺个网络嗰度系最大力噶，你知唔知啊？ 系啊。 我哋不嬲都屌鳩佢啦，甚至乎踢爆啊！你呃人係支持呢一個嘅南亞假難民，同埋支持呢一個嘅菲律賓嘅傭工、外籍嘅傭工攞身份證嘛？記唔記得啊？喂，我哋係有，我哋唔係淨係認同咧，而係當紐西蘭嘅情況係同香港嗰個情況原來唔係有一個咁大嘅類比嘅關係嘅時候，就唔好攞咗嗰個嚟類比，然之後就話要支持嗰個嘅。即是槍手咯，即是我想我哋發表評論的時候，當然啦，嗰啲隱匿名嘅就冇所謂啦，但我哋喺個台嗰度要發表言論的時候，就要基於啲客觀的事實同埋根據。咁就我哋當然聽咗之後，就係得出個咁嘅結論咯，好啦，咁我哋就係、多謝阿七啦，同埋我哋講下其他啲即係冇咁愁雲慘霧啲嘅嘢啦，係咪啊？係啊。